日前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内，一辆小轿车当中的儿童在黑熊区误开了车窗，遭到了多只黑熊的围堵，熊爪伸向了车内。由于工作人员的及时发现和制止，并没有造成不好的结果。在这里要提醒家长们，带孩子去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北京市从今天开始将会率先使用京六标准油品。目前中石化在京经营的油库以及所有的562座加油站已经全部完成了京六油品的升级工作。春节过后被人认为是跳槽的旺季，根据调查的显示，有65.3%的白领正在求职，90后有实际跳槽行为的比例非常的高，薪资水平是白领跳槽的主要原因。那不知道在听节目你有没有跳槽的准备呢？继续来关注一条食药监局的消息。食药监局近日发布消息称，无实体店不能在网上销售餐饮产品。国务院食安办主任、国务院食药监局总局的局长毕景生最近指出，只有取得了许可证的实体餐饮店才能够在网上接受订餐，餐饮企业也必须保证在网上销售与在食品店销售的餐饮产品质量一致。

飞小雨中，跟你再相逢，在脑内又再现拥有过的梦。此刻装作出我一切也松容，其实眼眸里早已有点红。共你在风中，便再度相拥。风中愿再度相拥，你却冷冷说句好吗，叫我心冰冻。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此心一留，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谁人能猜透。哦哦，今天跟你分手，他朝不再拥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现在呢，不知不觉都已经来到了三月份了，好像一转眼还是在过年那段时间一样。眼看着这日历已经翻了三页了，那现在的你到底在干什么呢？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每到月初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人用各种各样的形式跟新的月份打招呼。哎，那今天晚上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在今晚天空呢将会送给你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三月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吧。在今天的晚上呢，夜空当中会出现双星伴月的有趣天象，弯弯的峨眉月和金星还有火星将会构成等腰三角形，而且金星和火星恰似一双双眼。如果说天色晴朗的话，各地在日落之后的半个小时就能够观赏到这样一个大笑脸咯，方位在西南方。如果你看到笑脸的话呢，也可以在朋友圈里晒一晒，希望三月份的你每天都有一个大大的笑脸。 就逼我撤退， 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我忍住眼泪，我尊重眼泪。 谁又能做到？

为付出了一切就非得有意义，一生的伤痛委屈的痕迹在你防备的眼睛里都是你。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在诸多的职业当中，我最敬佩的职业有三个，分别是医生、警察和老师。尤其是医生，社会责任感更高，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医生为了抢救病人彻夜不眠而晕倒的消息，甚至拖着疲惫又饥饿的身体来不及换下手术服便倒在地板上睡着了。每当这个时候就会特别的心疼他们，想向他们致敬。今天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今天做客节目的是医护到家的首席运营官魏桂磊，而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集结所有的白衣天使去帮助更多的人，带给他们温暖。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节目，我是医护到家首席运营官魏桂磊。 其实初步了解医护到家的时候，魏桂磊提出他们的理念是让医生和护士去家里为病人看病，而在北京就医过的人大多数是了解医院状况的，这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而魏先生的一番话也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当家里有一些老人和孕妇而行动不便的时候，他们真正需要医务人员上门的时候，实际上目前我们的医疗机构是无法满足这些全部的需求的。我们发现实际上现在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医生，有这么多的护士，但大家都专注于做医生这个平台，而我们呢是选择了一个护士上门做切入点。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针对一些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他们是无法提供上门的医疗护理服务，我们企业呢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所作为，能够承担起来我们相关的社会责任，去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有的人创业是为了让生活有所改观，有的人是只为了实现某一个梦想，而还有的人却是为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在创业。我想这一类人确实是值得尊敬的。而在魏桂磊的团队当中，之所以选择护士上门这个领域进行创业，魏先生也给出了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因为目前在互联网上真正能解决大病还是个很难跨越的问题，哪怕在线下的实体医院，可能有很多大病还是看不了的。所以说我觉得在互联网这种平台上还是做一些比较轻的模式的，可能更方便老百姓。 所谓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懂一行，这是我在采访魏先生的时候所看到的创业经验。他在创业的方向上并没有选择一个大的方面，而是看到了医疗领域的缺失。我想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切入点。可是医治病人毕竟和其他的创业方向不同，责任感尤为重要。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呢，首先要有道德底线，因为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道德底线，而且呢要对这个社会有价值，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 slogan 是医护到家为爱出发，也就是说我们首先不要想着先去赚钱，因为我们实际上也赚过很多的钱。之前我们做移动医疗，做移动彩票的时候，实际上一年的交易量有接近100个亿。但是呢，在真正做医疗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更长期的去培育这个市场，所以说我们是为爱出发。 除了责任，医护到家在线下也组织了很多场的公益活动，他们也在用行动证明他们的信仰，叫做为爱出发。 这个人存在的价值呢，实际上是要有这种社会性的，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而做公益呢，就是帮助别人也能自己获得快乐。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 所谓聪明是一种天赋，善良是一种选择。我想无论每个人从业何方，选择善良从来都是对这个社会最好的回馈。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喽。 喜欢爱你。 喜欢爱你外套味道，还有你的怀里，把我们衣服纽扣虎口，那就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哦哦哦哦哦，想变成你。

笑容挡在了眼眶，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了。 Passion.

总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随着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的趋势日趋明显，人们在追求感性美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形式美、个性美与知性美的统一。另一方面，化妆的多样性应用也非常的明显，化妆不再局限于艺术表演范畴，已经扩展到了婚纱和时尚摄影、化妆产品、形象代言、明星私人化妆造型师等等广泛的领域。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 很多人认为学会了化妆造型以后，天天围着美女帅哥转，跟明星模特成为闺蜜知己，顺便一只脚踏入了娱乐圈，到时候名利双收。然而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每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都有着不为人所知的辛勤付出。化妆师大多很年轻，很早就接触了学化妆，然后一入化妆行业就是好多年头。他们在城市中来回的奔跑，不分昼夜，过着忙碌疲惫的生活。他们从早到晚握着化妆刷和梳子、发夹，忙起来的时候没有一顿饭是按时间的。他们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节假日恰恰是最忙的时候。成为一名化妆师，除了赚些微薄的工资之外，更让他们开心的是每一次化妆结束，客户从心底流露出的那份感激的笑容。未来的中国美业需要专业性极强、崭新的生力军，现在的中坚力量要起到榜样作用，为年轻一代的造型师以及将要进入此行业的新人做出表率作用。亚洲美业艺术家时尚盛典旨在给更多的美业新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推广展示平台，汇聚了美业精英，搭自己的台，唱自己的戏，用行业人自己的力量来推动行业有序发展。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亚洲美业艺术家时尚盛典推出了自己的主题歌《化妆师，我们为爱而行》，励志情怀，旋律优美，相信一定会成为美业风靡的一首金曲。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可以穿越丛林，去拥抱梦境中的城堡。 我们都有一个追求，可以通过努力去享受成功后的喜悦。 当我们确定了目标，我们决定自己的脚步。当我们把握了机遇，我们知道出发的重要。从来不会惧怕失败，因为知道坚强的机遇。 世界上的种种磨难， 都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什么都无法去左右我们追逐梦想的权利。 我们用热爱 救救我们心中的舞台。 我们都有一个梦想，可以穿越城堡。 我们都有一个追求，可以通过努力去享受成功后的喜悦。 当我们确定了目标，我们决定自己的脚步。当我们把握了机遇，我们知道出发的重要。 从来不会惧怕失败，因为知道坚强的机遇。 世界上的种种磨难，都是必须经历的考验。 什么都无法去左右我们追逐梦想的权利。 我们用热爱和付出铸就我们心中的舞台。 我们会心会色，我们为爱而行，我们装点生活，我们为爱而行，我们执手之真，我们为爱而行，我们成就梦想。我们为爱而行，我们会心会色，我们为爱而行，我们装点生活，我们为爱而行，我们至诚至真，我们为爱而行，我们成就梦想，我们为。 借口承接醉意上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寂寞渐浓，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少或太多都会让人更惶恐， 谁任由谁放走，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双脚悬空，在你冷酷热情间游走，被侵占所有还要笑着接受。热情如意的爱其实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后，你要的不是我，而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烈的宽容，成全了你玩种种爱生，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沉默，因为我们都有错。推开苍白的手，推开苍白的刺绣，管你有多么失措，别再叫我，醒来是最致命的脆弱，我明明都懂，却任凭死效忠。我嫉妒你的爱情是如何，像个人气高举不下的天空，是一种虚荣，有人疼才显得多么出众。我陷入盲目狂恋的宽容，成全了你玩种种爱的天后，若爱只剩诱惑，只剩彼此忍受，别再互相折磨，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100多万的快递从业者当中，90%的快递从业者没有劳动合同，有的快递员每天只睡4个小时，月工资只有2-3千元。其实，让快递小哥有保险、有休息、有面子，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职业的荣誉感和尊严感。我想这样的工作即使辛苦，做起来也会很快乐。 我知道伤心不能

时间全给你我忘了。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